否看见自由也不打开门在改变怀念今天怀念昨天怀念着从前此遥远一直以为就算不说为你的诗篇你也一定能够听我的心情除了给你我不曾让它去担忧我多么简单你却不懂就在身边当我们之间不说的誓言输给了时间才发现原来紧紧爱着到不了永远当我们之间不说的誓言再也无法实现你是否看见曾拥有过的甜美

彩，不管泪水有多些，谁也看不见。我才不说回忆有多甜，谁也听不见。爱情的背面，一片沉默的世界。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韵味一缕三三，我爱的人 全心投入，所以会一败涂地。 我想我不够爱你，我忘了你的勇气，没办法重来一次，也只好听天。 在没有月亮的夜里， 后，心情有点痛，也许提早感受到寂寞。离开的时候，只听见沉默，除了沉默，我还能怎么做选择？别对我抱歉，也总觉得对我亏欠。现在他在你的身边，就对他好一点。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既然遇见了永远，就不要说再见。还是回到了原点，总有那一点相遇的瞬间，决定那些冷漠的从前已走远。别对我，总觉得对我亏欠，现在谁在你的身边，就对谁好一点。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既然遇见了永远，就不要说再见。 清楚的有

的心里有一首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想起。你听，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我的爱才放弃，你远远离去。太勇敢的爱情，为你流血的心，爱像泡沫。 我听到了，一首歌，也是一种心情。 对，没错，你的心情，我的歌， 你的心情，我的歌。 秋草自开自落自清高，它不是存心骄傲，只为了只为了美丽青草。小小一株含羞草，自恋自爱自烦恼，他只愁着惊叹少，不知道不知道青春会老。啊哈啊哈啊哈啊哈啊，羞草 心里寂寞难当，就慢慢了梦想。有一天我们相遇，孤独的心被救起。面对他的疯狂，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惊慌。一 段尴尬的沉默，我说你要做点什么，突然沉默住，我说、已经不了太多，因为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太寂寞。真相，抽屉的房子抵抗，你可以一直温暖，也可以一个悲伤，没谁要苛求你，那他们没有意义，你不必为谁压抑，只要你能够对你自己。痛苦会紧随着欢乐，可我不在乎那结果，想说的说了，想做的做了，让泪水溅的灯火，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一段尴尬的沉默，说你要做点什么，突然紧迫住我说、已经顾不了太多，因为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 情要与全都平常。

的脸，在我脑中不断的盘旋，许多话没向你说，但我已没有勇气回头。流着泪的你的脸，倒映整个城市的灯火，其中孤独的一站是我，片片梦碎的声音也是我。流着泪的你的脸，在我脑中不断的盘旋，许多话没向你说，但我已没有勇气回头。流着泪的你的脸，倒映整个城市的灯火，其中孤独的一站是我，片片梦碎的声音也是我。

窗， 把你的希望， 一种音乐对应一种心情， 慢慢靠在我怀中，将你的失落，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离开吧，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月已高，落寞夜夜将心照，风一飘，云一摇，相关万里路怎绕，心煎熬，情困扰，缘分未尽，情未了，情未老，人已渺，思念暮暮与朝朝，站在人海中已过街道，我的心是需要依靠，希望你在我的怀抱，就算是影子也好，哦哦哦，一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唱着家乡的歌谣，哦夜已老，夜已高，落寞夜夜将心照，风一飘，云一摇，相关万里路怎绕，一脱下风轻绕，阳光烁烁将心照，静悄悄艳阳高，人海万里共相邀，站在人海中已过街道，我的心是需要依靠，希望你在我的怀抱，就算是影子也好，哦哦哦，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唱着家乡的歌谣，哦哦哦。落寞夜夜将心照，风一飘，云一摇，相关万里路怎绕，一破晓风停了，阳光烁烁将心照，静悄悄艳阳高，人海万里共相邀，站在人海中已过街道，我的心事需要依靠，希望你在我的怀抱，就算是影子也好，哦哦，一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唱着家乡的歌谣，哦哦，一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唱着家乡的歌谣， Thank you.

终都是回忆，看不出什么结局，自始至终全是你，让我投入太彻底，不是由我注定悲剧，呵护给我美丽，演出相聚的别离，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不醒不迷，既然爱你不能言语，只能微笑哭泣，让我从此忘了你，没有星星的夜里，我把往事留给你，如果一切只是演戏，要你好好看戏，心碎只是我自己。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不醒不迷，既然爱你不能言语，只能微笑哭泣，让我从此忘了你。没有星星的夜里，我把往事留给你，如果一切只是演戏，要你好好看戏，心碎只是我自己。 时候想起你听，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我的爱才放弃，你远远离去，太勇敢的爱情为你流血的心，爱像泡沫， 我听到了一首歌也是一种心情， 对，没错，你的心情我的歌， 你的心情，我的歌。 着你的脸，吹干你的泪眼，梦还有空间，我还在你身边，不曾走远，把爱倒进你的心里面，陪你醉一千年，醒来后感觉又从前，我和你和命运

的手，我们俩一句话都没说，你一个眼神我就能明白，在你心深处那份激动感慨。看着你掉泪，看着你喜悲，我真的在乎你的一切，我愿意挑战最难度的爱，约定好我们永远诚实对待。别人都在猜我是你的宝，不想猜测究竟我有多好，能让你快乐讨你欢喜，缘分从不是局外人能明了。别人都在想你对我的好，或许只是一束短暂烟火，任他们去猜，管他该不该，我只想和你一起坦白地爱。还记得昨天，好珍惜今天，却说好不必承诺明天。如果忽然间谁没了感觉，也答应彼此一定不能欺骗。别人都在说我是你的宝，不想猜测究竟我有多好，能让你快乐能让你欢喜，缘分总不是局外人能明了。别人都在讲你对我的好，或许只是一束短暂烟火，任他们去猜，管他该不该，我只想和你一起坦白地爱。想猜测究竟我有多好，能让你快乐能讨你欢喜，缘分总不是局外人能明了。别人都在想你对我的好，或许只是一束短暂烟花，任他们去猜，管他该不该，我只想和你一起坦白地爱。 因为一零三三 幸福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们的爱 掉下来，用速度换你的痛快。孤单比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看不开。 Oh, I